刚刚有朋友在这个微信群里问啊，怎么才能跟主播互动呢？怎么才能够点歌曲呢？那么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就能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了，来点到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另外呢，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呢也已经开通了，商城里有红码头的专场，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保证每款都是正品。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下面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彭佳慧的《鹿港小镇》。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18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雨纷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还会在文明里的人们。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？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，都市里没有挡住我的梦想。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，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，岁月掩不住爹娘淳朴的笑容，梦中的姑 来自彭佳慧的一首《鹿港小镇》呢，也是一首非常有民族情节的歌曲啊。刚刚这位朋友他说要点一首《童话镇》啊，好，下面这首《童话镇》来送给你，是陈一发的这个版本的吗？暂时只有这个版本，来送给你。 说白雪公主在逃跑，小红帽在担心大火。

生机，我是周玲。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啊，是来自我们的听友唐墩儿，他点了一首郑伊健的《甘心替代你》。说到郑伊健呢，虽然说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了，但是我依然记得他当年在演电影的时候是多么的帅。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好像是和张柏芝一块儿出演的，他演了一位面包师，虽然穿的是一个工装啊，但是依然遮不住他的帅气。下面这一首是这位叫做飞，他点的一首 White America。来，这首歌来送给你。

接着你的目标有要往上提升，可是我想飞得再高也更重的还是不实际。继续要听的歌来自风儿传唱红豆词前来 城市的夜空中。